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听日起所有由外国入境澳洲的旅客都需要在酒店隔离两星期，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州政府将会向旅客收取入住酒店所需的费用。澳洲至今超过3000人确诊新型肺炎，13人死亡，大约80%的病例属于海外输入，或者是与境外输入有关。天气方面，与一道冷锋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料该冷锋会在今晚至听朝早横过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雷暴，稍后雨势减弱，风势增强，星期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91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98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9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6升8毫，阿里巴巴184.9升4蚊，中国平安76蚊冇起跌，盈富基金23.75升1.5，友邦保险69蚊升1.4，美团点评89.15跌1蚊，中国移动56.3跌2毫，建设银行6.28升2仙，李宁22.95升2.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481，瑞士法郎8.062，澳元4.717，加元5.523，新西兰元4.614，欧元8.559。每百日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65。日经平均指数报19389点，升724点。港金现价报150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0.6美元，卖出16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在油麻地，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车身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暂时是禁止由金粟街右转入去广东道，经过的朋友都请你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是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星期六有咩做好呢？ 我鍾意影靓相，不如行下山啦。 行山好多人喎，不如打机啦。我打机好蠢嘅，星期六啊，我会屋企煮下饭扫下地咁就算㗎啦。 唉，喂，不如咁啦，星期六又冇家去留喺屋企，不如就听实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两个钟唔够口，咪留喺屋企听埋重温咯。

时间嚟到下昼嘅3:14，今日系3月27日，头半个钟揾嚟嘅有5首嘅作品，都系同佢系有啲关系嘅。首先揾嚟有岑宁贤呢首作品，作曲嘅咧有卢海彤啦，填词嘅有卢海彤加埋有清风，岑宁贤嘅 Fly。 总有一天识破你的表情，亲爱的人，我知你心中必有那句，我在细心的看，要看你的一次透明，似梦想的证，忽然我已染了灰色。未曾发觉你又想崩溃的，为何现在寂寞但是完整？亲爱的人，我终有一天识破你。 呢个主题咧喺佢嘅作品入边咧，都经常会去到重复嘅，就系讲紧你自己心入边嗰一缝嘅墙啊。点样可以越过嗰缝墙？点样可以拥抱自己嘅灵觉之余，点样去到用佢嘅作品去到拥抱一下你嘅灵觉咧？刚刚听到嚟自卢海彤，今日有黄耀明、周耀辉填词，卢海彤自己作曲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完整》。 天上。飞 除咗写好多嘅歌俾自己之外，亦都写咗好多歌俾其他嘅歌手嘅。呢一首系佢啦，加埋孙伟明咧一齐作曲啦，另外就系自己填词啦，写俾陈奕迅嘅呢一首。以一个即系有瞌睡症嘅人去到比喻嘅一首嘅作品嚟，即系啊，平时清醒嘅时间好少，所以要珍惜清醒嘅时候啊。 他总是嚷着要到海边找谁。那剩下的银发藏起了多少嘲讽的泪，有没有一个完美地方可以让他们牵着手，不害怕别人会望得到，深呼吸闭上什么身体，灯火亮起，手就手，放就放，只要美丽，我的你，你的我，在灵魂里，爱要在什么地方找到才算错失的青春，换来是你的身心疲惫。多年后还是没有地方可以让你们牵着手，不害怕别人。 有陈奕迅的《海里睡人》，跟住呢首作品都是跟海边有些关系的，来自卢海彤，作品名称叫做《只要美丽》。 谁眼里谁将你挥着几刀，希望你不是你自己，你爱的人亲密从来不易，不必管想不想穿着什么身体，谁又说明爱就爱散就散，只要甘心我的你，你的我随时随意，爱要在什么地方找到才算精彩， 少啲系听到佢有啲甜蜜啲嘅作品，甜蜜之余其实都系讲紧一啲嘅社会嘅议题嘅，讲紧就系两个女仔中间嗰一种嘅情感。嚟自卢海彤有呢首《只要美丽》，留低咗好多好多嘅一啲嘅问题俾我哋去到思考，留低好多好多嘅可能性俾我哋去到思考。今天是3月27号，是他的生日，答半之前找你有他的不脱之女生。 花力气让我剪掉一辆风景来讨你欢喜，温柔的牛奶要脱脂， 都是想起最初认识他的一个样子，有些倔强的，非常之美丽的一个白羊座的女仔。 所以我只要讲一句嘅就系、是、多谢卢海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话，饮食业界已经取得共识，会采取八项自愿措施，支持政府的防疫工作，听日起推行。张宇仁话，措施包括为顾客量度体温，提供消毒火酒，员工需要戴口罩，顾客如果不戴口罩就不获招待，顾客饮食之后要戴翻口罩，酒吧不会有乐队驻场，鼓励傍晚六点半之后主力经营和外卖可以享至少八折。食肆招待的堂食人数是食肆申领牌照的一半，估计有几千间的食肆参与，但它不能够确保百分百食肆参加。一名海关人员的家佣前日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海关说这名人员同同住的家人已经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将会被安排入住检疫中心。这名人员没有参与前线工作或者工作期间同市民接触，海关已经安排近日曾经同他密切接触的同事在家工作。海关说已经为这名人员的办公地点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据了解，这名家庭佣工上星期来港工作，前日初步确诊。警方在小西湾发现易燃物品和怀疑子弹的案件，四人涉嫌藏有攻击武器、无牌管有枪械或弹药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被捕。警方在社交网站表示，昨日在小西湾龙跃径一间的荒废石屋发现大约800粒的弹壳、200粒弹头、一批火药和化学品。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探员通宵在石屋和附近一带调查。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海洋再次延长关闭期，至少到下个月19号。两个主题乐园因应当局要求减少举办大型活动，自上个月29号开始暂停营业。现时全球六个迪士尼度假区都持续关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雷暴，稍后雨势减弱，风势增强，星期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31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105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7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9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8升1元，阿里巴巴184元升3.1，中国平安75.9跌1毫，友邦保险68.75升1.15，盈富基金23.7升1毫，美团点评88.75跌1.45，中国移动56.4跌1.5，建设银行6.27升1仙，李宁23.05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9.01，瑞士法郎0.964，澳元0.605，加元1.407，新西兰元0.592，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19389点，升724点。港金现价报15010升2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8.39美元，卖出162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嘅骚动音乐咧，请嚟有一位嘉宾介绍佢嘅新歌嘅。你好啊 ，I。 Hello Eric。 你好啊，你咧新嘅呢首系派台歌咧，系近呢。唔知有冇十年啦，我收过最短嘅一首派台歌，一分大概47-50秒到嘅啫。 1:50咯， 系啦，1:50秒系唔够2分钟嘅咁样样。 系 啦，嗱呢首歌叫艾啦，即系艾粒个艾啦。 系 啦， 或者笑嗌个嗌， 笑嗌个嗌，系啦，青春笑嗌嗰个嗌啦，咁样。喂，揾你介绍下你本人俾我哋嘅观众认识下先。 好，嗱，我系 I 啦，咁其实咧就嚟自我英文名 Iris Liu 入边个三个 I， 咁同时间呢三个 I 咧亦都代表咗我啦，我嘅眼睛，我 I， 希望观众可以由我嘅眼睛睇到我嘅音乐世界啦。 哦、，OK， 所以呢一首其实今年呢一首嘅新嘅派台作品咧，其实系咪都有少少好似系自我介绍嘅一个感觉嚟噶？即系睇清楚真正嘅我啦，咁样。 系啦，我会话呢一首歌咧系我其实嚟紧想做今年嘅 EP 嘅就系一个序幕咯，即系对我嚟讲好似系你睇书嘅第一个 opening 咁样。咁呢一首歌就系呢个作用啦。 哦，点解咁短呢？ 因为咧我自己觉得一啲。吸引人嘅嘢咧，其实唔需要好长，好俾好多嘢人哋听，反而系我想将最精简嘅message 同埋音乐靠呢咁短嘅嘢嚟呈现，反而会钓到人哋想继续知多啲咯。 哦 ，OK， 咁呢首歌系几时写噶？ 哇，好耐啊！其实呢首歌系我以前读 APA 作曲嗰阵，即系翻学无端端喺间音乐室入边就自己读下读下就写咗出嚟，但系真正再落手做咧，系2年前正式即系开始去做咯。 我想问 APA 教嘅作曲系咧，系即系 major 系呢样嘢定系点样噶？ major 作曲，但系我哋以前学嗰种作曲咧，系叫做现代音乐 contemporary music 咯，就唔系而家嗰种比较 pop 啲嘅音乐。 O、okay, K， 即 系所以好唔同。 系，即系你 contempt， 大家谂即系如果你做现代舞咁，你就知道即系另一种 language 嚟嘅。咁 contempt 嘅音乐都系另一种嘅 language 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 哦。探索音乐可能性嗰啲 friend 啦，应该都系嘛。 系啊，不停要谂下今次又想试啲咩新嘢啊，或者尝试喺啲冇人做过嘅入面试下玩嘢咯。 哦，咁所以嗰阵时你系突然间心血来潮就，咦，我有啲 melody 喺个脑度，就写低咗呢首作品啦。 系啦，应该系同啲师姐喺度玩下，就喺个琴日。读嚟读去就写咗少少一啲 hints，但系一直都觉得未系一个 right timing 去发出嚟，到今年我觉得系时候啦。咁 样哦，但系咩原因令到你觉得之前未系个 right timing， 但系今年到咗咧？ 我会觉得本身咧，其实2019年我自己系好多嘢好想发布，咁但系因为好多环境因素啦，咁大家个心情都唔系好喺个状态去做。即发表自己嘅作品，或者大家都需要沉淀咯。咁而我对我嚟讲，我经历咗上年下年半嘅一段长时间，我都沉寂咗一段时间啦，俾自己去思考究竟应唔应该继续做音乐，或者系要点样去睇我自己呢个身份。咁之后去到年尾咧，我就慢慢 pick up 翻一啲嘢，我觉得呢一首歌带俾人嘅信息咧，其实就系我哋人做人之所以觉得好玩、好有趣，系因为我哋可以不停转换唔同嘅身份去睇呢个世界，去感受呢个世界。咁我会觉得，当我哋人好喺一个好 depressed 啊、好无助嘅时候，其实我哋要尝试自己去 tune 自己心境咯。咁而我觉得正正呢一首歌喺嗰个时候系令我自己有翻啲想继续行落去嘅一个力量。咁所以我觉得系时候啦，咁样。 所以嗰阵时本身你系开始做嘅时候就咦，不如个编曲上面我哋今次嗱，我就咁听啦，即系缤纷嘅，有啲好似 Broadway 嘅 feel 咁样样嘅，系啦，就选择咗用呢一个嘅模式去到呈现呢一首嘅作品啦。 系啊，因为我 即对我嚟讲啦，呢首歌好似我张卡片咁样，话俾人听我系爱，咁可能同之前上年同阿怡合唱嗰首《断线的气球》都好唔同嘅编曲风格，但系我就话俾人听，其实我就系一个咁嘅人咯，即我系一个你可以话可以好文静，但系突然间转起嚟，我可以好调皮。咁我希望观众可以慢慢认识得我更多唔同嘅面咯。 你是犀利的，你自己唱啦， 自 己作曲啦，自己編啦，自己加埋啦，咁樣 係 啦。但填詞， 填詞 方面咧，就揾咗係有位朋友叫做關許仁啊。 系啦，佢系我以前有对 band 叫 Soundtube 嘅长期合作填词人嚟噶，佢系文学根基好重，咁之后以前可能一路合作都系写啲比较文学性强嘅歌词嘅，咁但系。當時咧，我一俾個 demo 佢聽咧，我就同佢講，我呢一首歌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 represent 我 I 呢個 brand 嘅一個感覺。咁於是佢就以佢熟悉嘅我去寫咗呢一首歌。 所以成個感覺就係、是，即係佢話，尤其是最尾嗰句咧，即係井女孩勇敢又平凡，應該就係佢對你嘅一個嘅觀感嚟噶啦。 係啊，係我好中意，即係全首歌我最中意呢一句咯。 系啊，因为一种赞美系嘛， 系啊，好有力量嘅对我嚟讲呢句， 系 当一个自己比较无助或者有时啲创作都会有啲积咗喺某啲位嘅时候，突然间会提醒自己咯。 嗯，同埋我觉得有趣就系因为佢话你勇敢又平凡咧，即系好似大家讲话而家呢个世界就系、是、其实我哋不断要做啲好另类嘅嘢嘅咁，但系其实系咪一定要系唯一嘅出路咧？咁其实可以思考多啲呢样嘢咁。 系啊，因为我觉得人咧，即系与生俱来就系一个共同体啦，即系人想。是因为我们在芸芸人海入面个个都是有那么多的东西，但是其实为什么是需要一个共同的一个圈或者是你需要 partner 咯，对我来说。 所以做音乐上面刚才关许日就是你其中一个合作开的一个 partner 啦。 是啦。 所以未来会不会有多些不同你生活入面或者音乐圈入面的一些 partner 会同你一起擦下火花这样呢，这张 EP 入面。 绝对会啊，我就是希望我四月可以出我今年的第二首歌，那就是会同另一位詞人合作，一位叫做陳尖的詞人，是啦。 是 ,OK, 咁可能寫的內容都是會同之前呢一隻嗌啦，同埋再上一首斷線的氣球又可以好唔同咯。即係嗰個風格。 咁就係好啊，所以我都幾期待就係如果整合咗成為一張 EP 嘅時候，究竟佢嗰個嘅面貌係點樣嘅呢？係因為都學你話一段線啲氣球就係比較靜態一啲，個感覺係得少少嘅。但係呢首係完全係好 bright 嘅，你睇個 MV 都係好白色嘅，全部嘢都好白色嘅。跟住然之後你又有好多一啲係小動物同你一齊。 演出咁样样嘅。 系啊，呢个我要赞一赞导演啊，导演系叫梁鸿奕啊，佢系我小学同中学同学咯。之后大家系好即系好细个已经我又好中意音乐，佢好中意影像咁，即系大家成日 share 噶啦。咁但系真系个契机系可能我出咗嚟玩音乐嘅几年前，大家撞翻，再慢慢倾翻一齐合作。咁所以就今次呢个系一个觉得非常之好嘅一个合作啊，即系呢个 MV 有一种好 pure 啊。 嗯， 真系揾翻真正嘅自己嗰种 feel 咯。 系啦，同埋咧，最后即系如果睇 MV 嘅咧，你最后见到好似有个圆形一个蛋壳裂开咁样，就系好似一个准备孵化出嚟嘅一个生命咯。 OK， 然之后摆落去系成为咗一个月亮嚟嘅，亦都系。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月亮啊。 嗯 ，OK， 所以就有晒你喜欢嘅元素啦，有你想摆落嘅信息啦，咁样样嘅。 系啦， 嗯 ，OK， 嗱，咁而家咧就听下有 I 呢一首佢嘅新嘅作品啦，叫做 I 啦，咁啊，因为佢系唔够两分钟嘅，咁所以有阵时你播嘅时候，完咗啦，唔紧要，你自己上去 loop， 啱啊， 系啦 ，loop 翻佢三四次， 有嘢未 听， 系啦， 系啦，咁你就可以即系不断去到再听真啲，成件事系点样样嘅咧，咁样又睇下俾到啲咩新嘅冲击俾到你自己啦，咁。喂，咁啊，期待你喺四月嘅时候有第今年嘅第二 plan 啦。 好多谢你。 OK， 喂，好缤纷，好 energetic 嘅呢首嘅作品 ，I， 今日多谢晒 ，I，Thank you， 多谢，拜拜。 Bye bye 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排大家宅在家碌手机嘅主题曲会唔会系呢首呢？ 心声失声怎清醒？身份找不到确认，解释掩饰想气死。 Jamie 用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用手机产生的孤独感。配合主题都用上情这个代表孤独忧愁的歌名。作曲填词 Jamie 自己，编曲许创基、孔奕佳、何珊，监制许创基、何珊。今个星期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张美仪《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速嘅趋势，内地预防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数量过去七日持续上升，升幅达七成八。

都幾 新歌手咯，去到 都幾嘅，因為其實近幾年我覺得台灣都 OK 多歌手回歸嘅，即係譬如之前話蘇慧倫啦，咁徐若瑄都就嚟有新嘅專輯會推出啦，因為簽咗新嘅唱片公司啦，咁樣啦，咁其實萬芳就 keep 住會有啲唔同嘅活動嘅，咁之前又話佢入行三十年會有個巡迴嘅演唱會啦，咁樣，咁再數到楊丞琳啦，楊丞琳咪出新專輯啦，都即係隔咗好耐冇出專輯啦，咁樣。咁今日讲嘅系光良啊， 系哦， 我想问讲起佢，你咪仲停留喺童话？ 童话咯， 之后咧冇啦，咪其实应该都正路嘅，好多人我讲起同 friend 讲起都系童话咯， 系 咪啊？好，咁 都好紧要嘅， 咁系，咁嗰时真系红到癫， 即系全个亚洲讲紧。 系，同埋嗰时都真系好多唔同嘅嗰个改编啊嘛，即系嗰时令我发现异创嗰个力量大，其实都系即系童话嗰时都令我睇到嘅呢件事啦。咁今日咧佢会出新嘅专辑啦，咁新嘅专辑名咧叫做绝类啊，绝对嘅绝， 系 类别嘅类咁样啦。 系，绝类 系啦咁样，咁其实系一个。即係以唔同嘅植物為一個 concept 嘅一個專輯嚟嘅咁樣啦，咁但係當中嘅內容咧，我覺得有幾首歌特別引起我注意啦，其中有一首就係今日同大家聽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冷天氣》。呢首歌都令我發現到咧，頭先講咗好多以前嘅歌手回歸樂壇出新專輯啦。呢樣嘢我覺得喺台灣咧係做得幾好嘅喎，就係佢哋係除咗可能會揾翻一啲自己以前合作開嘅一啲嘅曲詞編監之外啦。都幾多歌手樂意嘗試揾而家嘅新一輩嘅歌手，因為其實咧，我想講新一輩嘅歌手同以前嘅人做音樂嘅手勢一定唔同，係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哋又唔熟啦，做嘅音樂手勢又唔同啦，可能個音樂嗰個風格本身又唔係佢哋擅長嘅類別啦，咁樣，咁某程度上我係好。好感恩佢哋會咁樣做嘅，因為我覺得某程度上，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誒俾機會你啲新人啊咁樣講啦，但係我某程度上做咩啫？但係我係會覺得呢個係一個佢哋好肯去嘗試或者好肯突破自己嗰個所謂舒適圈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動作咯。即係你唱翻以前嘅歌，梗係你有聽眾啦。但係你肯試新嘢咧，呢件事就難啲嘅咁樣。咁舉例翻啦，即係譬如之前蘇慧倫，我哋話揾咗 Hush 嚟幫手做《安和》嗰首歌嘅曲詞啦。咁其實都係即係所謂天后御用才子。咁大家都睇得出其實。好勁喎，仲係令到蘇慧倫好有嗰種嘅少女味，同埋即係好少嘗試嘅嗰種曲風啦。咁例如之前楊丞琳嗰隻專輯嘅《Love Is Love》，就揾咗台灣新人王 O 時去幫佢做呢首歌嘅，又係曲詞編啦。咁好緊要嗰樣嘢就係佢自己都好少唱 R&B。但是他第一次甚至乎是这么重要的尝试他就交了给 O 时他又很信得过他的效果又很好。 其实很重要的这个真的叫与时并进嘛。即是你要知道现在那个 crowd 是听着什么东西。 嗯。 是啦。当然我成日觉得是两方面的。 嗯。 即我觉得譬如你是后生的其实你听回以前一些旧的歌呢、也都是你的得着的。 当新歌听咯， 系啊，即系尤其是譬如你讲啲 blues 啊、jazz 啊，即系你就算你听 rock 都好啊，即 系 睇翻去哇，去到啊五十年代，然之后去到六十七十年代嘅时候，其实佢有好多可取嘅地方。但系调翻转就系、是、你上一辈嘅，咁你要听下而家咯，哇，原来而家啲 EDM 咁样玩法嘅、哦、，trap 系咁样样嘅，咁你都 OK， 咁你都大概得个知字啊嘛，系、啊，咁你先至可以有个有火花咯啲嘢。 或者有啲唔同，有啲進步咯咁樣。 係啊。 咁今日其實光良呢一首歌咧，佢都應該係第一次咧就同 Hush 合作嘅。係。Hush 係負責曲詞嘅部分啦，歌曲名稱叫《爛天氣》咁樣啦。 嗯。 咁令我留意到呢一首歌咧，係首先 Hush 就話咧，佢聽完之後，佢自己寫呢首歌嘅時候咧，佢就諗住係寫俾光良。 嗯。 我想其實寫俾光良呢件事本身可能是一個框框嚟嘅，即可能大家都停留在那種好温暖啊，嗰種好誠懇的一個好乖的男仔啊咁樣。咁但係佢話咧，因為呢個首歌嘅編曲啊，大家都知道其實編曲真係好緊要噶嘛。佢話編曲咧叫做李欣雲，咁係一位台灣嘅編曲人啦。咁佢就話。Hush 自己都喺 Facebook 就忍唔住話：，哇！佢嘅編曲令到我覺得嗰首歌係一個新嘅靈魂，直情連我自己都想唱，即係連我自己都想嘗試下唱呢一首歌，唔知道會唱到一個點樣嘅氣氛出嚟咧咁樣。咁我聽，我覺得呢首歌咧唔係好童話，亦都唔係好光亮，一齊感受一下。 突然疯狂想着你，被雨打湿的星期三，委托闷热的天气，无法不在意，同时有人想着你，感觉自己不是唯一，你有其他的情绪，我就是这样，愚笨小愚聪明，在意，却忍不住又泛起所有你消息，怕你的轮廓变了形，我并不想忘了你，我就是这样愚笨小愚聪明，活该我太细腻，都怪这烂天气，我开始想象有北海的场景，他和你在一起，巧遇不测风雨，想象有北海的场景，他和你在一起，巧遇不测风雨，我应该怎样感谢这蓝天气，我应该怎样享受这蓝天气， 几靓啊！我呢首歌 靓，系个样啊， 个靓啊，即系你有种质地系靓，唔系个 arrangement。 哦，同、 埋我好想讲就系咧，以前好多歌咧，其实咧，其实我唔系，其实到而家都应该系嘅，就系、是、你一首歌咧，你嘅 intro 咧，真系好鬼死紧要嘅， 即系吸唔吸引人继续听落去嘅特点。 系啦，其实系一个几 signature， 好似一个指纹咁样，大概你都知道个 feel 系，或者 set 个 tone 系点样样。跟住听，咦？咁、但系。就一个好有 character， 辨识度高嘅 intro，其实就系好鬼死难。但系佢系啊，真系好难。即系以前咧，电台咧咪有一种嗰啲打诶听 intro 古歌 仔，系啊。 咁你有啲真系嘭一听头三粒音，你就诶、我知咁样噶嘛。 咪而家仲难啲啊嘛，估唔到啊嘛， 系 估唔到啊， 系啊，难难啊， 要开声唱先知啊。 因为就成个 intro， 唔系其实直情可能包括我哋 DJ 同事都话，你俾我望一望呢个到底边一首。 系啊，大堂可以玩呢个游戏。 好啦，摸唔面啊，光良啊，新专辑当中嘅作品，嗰个名称叫做《烂天气》，我觉得唔光良啦，唔童话啦， 系 但系可能。 好超乎大家想象得嚟，佢要再用多少少时间去揣摩呢一种嘅气息。因为我唔知嘛，我觉得嗱呢一首歌就系讲佢个故事咧，就系讲我好挂住呢个人啦。咁、 yeah. 我但系呢个人已经离开咗我，咁我点样可以排解我内心呢一种好唔开心嘅情绪？我就赖啊，因为最衰系天气啦，个天气咁坏，我先会挂住你，我先会谂翻起你啫咁样。咁但 系 可能呢一种同佢平时阳光好温暖、好正面嗰种嘅状态有啲唔同啦。于是乎，我觉得有少少，唉，可能仲对于嗰种。本撇咧仲系争少少嘅， 嗯， 不过我好中意呢一种嘅呈现嘅形式系真的。 试下咯，系，但系我觉得新嘢听下咁样。 大家可以记得呢个曲词啦，之前都有介绍过嘅、嗯、，Hush 咁样。 O、okay, K， 但系其实近年即系譬如头先 Michael 都有同阿琼阿琼都提嘅，就譬如许廷铿咁嘅，咁、 嗯、 譬如佢会揾阿吴林峰啊，同 T Rex 呢一对孖宝啦，系咪先？因为曲有个词咁样即系去试下啲新嘅歌啊咁、嗯、样。咁而家即系佢哋呢一对嘅音乐人，亦都系近排有帮系阿曾乐同写歌啦，咁样样。咁即系。呢啲都係一啲例子嚟，即係啊，除咗我固有就係、是、啊嗰啲賣座保證㗎啦、嗯，即係例如啊，一定係林夕、 Wyman 咁樣，即係係啦係啦。咁你即係通常大家都會覺得啊，應該揾佢哋係會有信心保證嘅。咁的而且確會係嘅，係啦。咁但係喂，咁都可以試下用啊。即係譬如你一張碟嘅時候，咁、 嗯、 我十首可能九首 Wyman 咯，會唔會有一首係第二個啊？咁樣、嗯、即係我覺得可以試下呢啲。咁佢哋係的而且確係叫物色嘅一啲新嘢，幫人試下嘅咁、嗯、樣。咁譬如你喺上年啦，咁啊其實大家好多人都中意嘅郑秀文嗰一首啦，系、嗯、啦，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都有呢一个嘅例子嘅， 大获全胜啊呢首歌啊， 系啊，即系 Sammy， 其实你见佢有阵时即系之前开 show 啦，咁你见到开 show 佢都会揾阿 Shumika， 嗯， 呢位嘅即系 rapper 啦，系啦，歌手啦，咁、嗯、样即系陪住佢行 tour， 咁然之后，譬如先前佢喺内地有 show 嘅时候，其实就系负责 rap 有阿 Serini 咁样、嗯，其实佢可以点诶边个嚟噶？但系佢就可能觉得咦有趣、啊， 系，我觉得其实。虽然有啲人嘅声音会觉得啊，系俾机会新一辈啊咁样嘅一个角度啦，但系其实我某程度上， 我觉得系俾机会啲乐迷啊。 我又会觉得嗱，俾机会乐迷系嘅，同一时间咧，佢都令到嗰个歌手本身嘅表现多咗新鲜感啊。 系啊， 即系应该话其实佢搭配 A B C D， 可能你都睇过啦、嗯，但系你估唔到今次佢揾嘅系 Serini， 佢揾嘅 Shumika， 呢个唔系 A B C D 个 list 入边 嘅。系啊，所以我就系讲俾机会乐迷，就系俾机会乐迷去到认识一啲新啲嘅嘢。 系啊，等你觉得其实我哋嘅音乐都唔系咁无聊嘅啫。 系啦、啊，咁样咁啊，头先讲嗰首就系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啦。咁啊。作曲咧就系徐佩欣，系、 嗯、 啦，填词咧就系诗词，系啦，咁啊，所以即、就、系、是、啊，你又会啊认识到有两位嘅即系作曲同埋填词嘅朋友啦，咁样咯，咁就系呢一首啊，郑秀文上年嘅呢一首系成条街都唱紧嘅歌嚟嘅。 儿童有着儿童威居， 你唔好唱啦，我唔知唱朗诵咁样样， 好记得呢一句歌词啊， 系啊，郑秀文嘅呢首嘅作品。 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首歌讲的是成长路上的故事，当中有我们自己的坚强之余，亦都多谢一路上有人帮我们抚平我们和敌的伤口。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 咁你阿 DJ 最新嘅派台作品，你都系第一次尝试同 Y 文合作啊！ 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散开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绝望里乐观，亦是过程中，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暖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 心慌。 咁嚟呢一张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银河修理员》。一阵翻嚟有阿琼嘅音乐选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话，饮食业界已经取得共识，会采取八项自愿措施，支持政府的防疫工作，听日起推行。张宇仁话，措施包括为顾客量度体温，提供消毒火酒，员工需要戴口罩，顾客如果不戴口罩就不获招待。顾客饮食之后要戴翻口罩，酒吧不会有乐队驻场，傍晚六点半之后鼓励外卖至少八折，食肆招待的同食人数是食肆申领牌照的一半，估计有几千间的食肆参与。一名19岁学生涉嫌袭击一名已经表明身份的便衣警员，被控一项袭警罪，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获批。双方陈词之后，法官张慧宁认为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未知道案件几时审理，因此批准被告以10万元现金保释外出，另家人士担保10万元，并需要遵守每晚11点至到第二朝6点的宵禁令。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需要交出旅游证件，住在报称地址，每星期到警署报到。案情指被告元旦当晚在旺角山东街和通菜街交界，和他人一同袭击一名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员。警方在小西湾发现易燃物品和怀疑子弹的案件，四人涉嫌藏有攻击武器、无牌管有枪械或弹药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被捕。警方在社交网站说，昨日在小西湾龙跃径附近一间荒废石屋发现大约800粒的弹壳、200粒的弹头、一批火药和化学品。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探员通宵在石屋和附近一带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台北法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强烈反对。耿爽说，有关法案公然阻碍中方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关系，促请美方停止干预中国事务。台北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并增强双方经贸关系。根据法案，美国行政部门在适当并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利益之下，对严重伤害台湾安全或者繁荣的国家，应该考虑改变有关经济、安全和外交接触，是继台湾旅行法之后另一个以台湾命名的美国法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有狂风雷暴，能见度颇低。听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听朝早转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稍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84点，升131点，总成交金额12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9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4升6毫，阿里巴巴183.9升3蚊，中国平安75.9跌1毫，友邦保险68.75升1.15，盈富基金23.75升1.5，美团点评89.3跌8.5，建设银行6.29升3仙，汇丰控股45.4跌3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8.87， 瑞士法郎 0.963， 澳元 0.607， 加元 1.406， 新西兰元 0.595， 人民币 7.092， 英镑对美元 1.218， 欧元对美元 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389点，升724点。港金现价报14,9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5.88美元，卖出1,6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較早前近住石湖圍中慢線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帶交通非常擠塞，車龍排到過了錦繡花園。咁就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圍有意外，而家中慢線仍然是封閉，龍尾過了錦繡花園。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近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大樓對開，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海豐園。而在九龍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模糊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兵工落斜去西貢和大埔丁角路映月灣來回。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司機在一個小時裡面空轉引擎超過三分鐘可被罰款320元，記得停車息事。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8年后结果换来更成熟的果子。 从没怪何以得到不多，散出的种子怎不结果？从没有忘记当天攀山坡，记不数。 这首旧作别具意义，因为是他第一首写给人的歌。 平静行过那里晴光，问你为何这 在家完成旋律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作曲编曲卢冠廷，填词林振强，监制 Joseph Yip。 今日星期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卢冠廷《果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口罩呢，其實我哋譬如翻工大個啊，咁特別你係做一啲經常同客户啊、同市民接觸嘅崗位咧，其實個口罩咧係已經污糟邋遢噶啦。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 如果要去食飯嘅話咧，最緊要嗰樣咧就係唔好戴埋個口罩去食飯。嗱，因為你個口罩污糟邋遢，你戴埋去食飯，你用任何方法咧就擺喺個餐台隔離啊，用紙袋袋住佢啊，呢啲咧都唔是好的方法。口罩污糟不应该带入去饭堂，不应该带去摆在个台面食物隔离，不要重复使用口罩。我们就可以去打电话叫外卖， 就減少去外出。另外呢就可以盡量呢就打開窗，譬如呢喺乘搭的士嘅時候呢可以打開窗，就保持通風。商場譬如裏面嘅入口啊、通道啊、廁所呢啲呢盡可能打開道門，因為呢如果你閂埋道門呢就個個都要去摸嗰個門呢嗰、那個門柄就好污糟啦。咁、那個情況呢就同嗰個 lift 掣一樣啦。咁所以呢我哋除咗外科口罩之外呢做好手衞生都係有效預防呢減低感染嗰個新型冠狀病毒嘅方法嚟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禁毒署禁毒常務委員會，香港電台第二台，無毒全世界。 哇，都冇咁快，無毒旅程已經嚟到瑞典啦！ 嚟到呢度，我最想睇極光啊！ 少年波城，你咁乖，我帶你去啊！ 不如咁啦，試埋呢樣嘢，係朋友嘅就唔好拒絕我。 就係因為朋友，先至更加要拒絕你啊！ 嚇，咁點好啊？ 到底少年波城最後會點揀呢？記得留意今個星期六遊學全世界節目時段內嘅《無毒全世界》啦！ 隔咗三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个感觉系冇乜唔同，仍然系两个大细路。我唔同咗咯，我变得成熟咗啦。 我系 Flavia 黄海莹，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勤嘅部分，想送一啲近几年我收集到咧关于卢海彤嘅记忆嘅歌，关于送俾大家。有啲佢有份参与，有啲佢虽然冇参与咧，但都充满佢嘅故事啊。 下午三点的操场好冷淡，脏兮兮的小孩还没。或许又在对岸森林徘徊，等太阳一下山才打扮。哦起了掩埋，那灯火与生物的时空的苍茫陶醉。他说没什么需要遗憾，该啤酒一罐，热闹庆祝一番，要鬼魂加入狂欢。岁月一瞬 多收一些。 曲词主唱都有艾怡良的作品。歌曲名称。 夜晚出生的小孩。 他在音乐会上说过，这首歌其实是写给他心目中的老海童，歌曲名称《夜晚出生的小孩》。跟着是充满了好朋友之间回忆的一首充满思念的作品，曲词主唱都有娃娃魏如萱。主唱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彼国所在》，用国语解释就是在哪个地方，一个住满了娃娃思念的人的地方，当中包括卢海彤。 Try 入面广东话的部分就是他想跟 Alan 讲的说话啦。我每一次听到那句是不是想去哪就去哪都觉得真的很感动。我想都是有很深厚的感情才会问得出这一句说话。他知道他向往着自由的。好多人都知道彎彎和 Alan 的关系真的很好。我记得有一年呢，彎彎在香港的演唱会上面呢， Alan 就做了他的嘉宾。之后他们两个就在台上分享了这一首歌的故事。这一首歌歌名叫做《了不起》。 我羡慕你羡慕他羡慕的一切，超越平台的底线，最好有一种要吃下去会变脸，超能力供应无限。谁说过别人拥有的都值钱？坐下来点了一碗美味的拉面，还加了几块海苔片，发现别人那望不顺眼，没什么比这更讨厌。谁叫我怎样能够满足谁？了不起，我真的不厌倦，每天每秒在计算着别人的优点。接近抓狂的边界，最好有一种药吃下去会变脸，困难都迎刃而解。谁叫我 故事的时候觉得好有趣啦，歌名叫做了不起。因为彎彎就话咧，佢同阿 Alan 两个一齐倾偈嘅时候就话系啦，佢又叻啦，佢又劲啦，巴闭啦。咁用国语讲就系了不起啊，厉害啦。咁当然冇我讲得咁衰啦个语气。于是佢哋两个咧就合作咧填词写咗呢一首作品。作曲有卢海彤，填词有卢海彤、魏如萱，歌曲名称叫做《了不起》。但呢首歌都讲咗另一个道理上俾我哋听，唔使羡慕人哋嘅，因为你一定都有一个地方值得人哋羡慕你。跟住呢首歌，我想用惺惺相惜呢四个字去形容。是徐佳莹同卢海彤的一次合作。歌曲 糖果粉碎者，入面有少见的啦啦，亦都有卢海彤的声音。 上次天灾的他，结果有得来吗？你要是不想八卦，那我们见面干嘛？我的大忙人呀，你冬天忙着电话，怎么你不是用它通话？那红色的绿色的又是什么？我看着你手指头在叫波波。前世无聊废话，现在却好怀念呀。就当我打扰一下，人世间不甜美吗？怎么